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，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。 纵横南北，恰似巨龙潜伏，而石头山则临江陡峭，像这个猛虎盘踞，这也就是南京城虎踞龙盘的这个说法的来历。除此之外呢，在南京的前边还有一条长江。哎，这个帝王啊和老百姓一样，这老百姓买房子不是都要看风水吗？这帝王也一样看风水，那就是说朱元璋啊也挺重这个风水的。他看中了南京面山背水，实在是风水好的不得了。在明朝之前啊，这个地方已经有六个朝代定都了。到了元朝，这地方叫吉庆路，不但地势险要，而且还很富饶。它这个附近不但是重要的粮食产区，还兼有商业中心的作用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南京还有运河之力。哎，在那个从北京走到南京需要几个月的年代里，水路实在是太重要了。在以前的故事里呢，我们讲过朱元璋手下呀有一个人叫冯国胜啊，他是和他的兄弟一块来投奔朱元璋的。后来呢，他改名叫冯胜。这个人啊，不但作战勇敢，而且非常的有远见。他呀，向这个朱元璋提了一个建议，说您啊，应该立即渡过长江去占领吉庆。哎，这个建议可以说是深深的打动了朱元璋。朱元璋一想，哎，我也是这种想法啊。于是乎，他就下定了决心要占领吉庆。可是呢，随之而来又出现了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啊？哎，渡过长江去攻打吉庆，他得有船呢。朱元璋现在手下的这帮人马，不是骑兵就是步兵，唯独就没有水军。这朱元璋着急呀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哪儿去弄这水军去呀？哎，这个时候啊，又来了一个人。您发现没有？这朱元璋确实是运气不错，每当他遇到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，哎，都会有人来给他帮忙。这人是谁呀？这个人叫于通海。在明史上介绍说呀，于通海是个水军头目。其实啊，这个人就是沿江打劫的。您看那个《水浒传》里没有啊，经常有那个干那个那种买卖的，说道德将心，且问你要吃板刀还是吃馄饨。哎，干这种勾当，在水路上打劫。但是到了朱元璋那儿，他就成了个重要人物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朱元璋正急需这样的人才啊，能够水战，会训练水军啊，会玩船，是不是？这样的人才就算是杀点人抢点钱，这以前的这些过事没什么关系，现在有用就行了。于是乎呢，这个于通海啊，在朱元璋的授意之下，就召集了上千条战船去进攻采石，然后再破太平，终于到达了最后的目的地吉庆。嘿，这所谓的上千条战船啊，其实呢就是他搜刮来的这些小渔船。这个呢也是以后朱元璋的军事方面的一大缺陷。怎么说呢？他的这个水军呢，这个船都不行，这也成了今后制约他军事作战方法的一个主要因素。再往后啊，咱们讲到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水战的时候，哎，这个问题就显现出来了。可现在呢，他毕竟是利用这些战船打过了长江，吉庆就在眼前了。这个时候的朱元璋是起义军的左副都元帅，而郭天旭是都元帅。这个郭天旭我们前边也说过了，他是这个原来的这个统帅郭子兴的儿子。那么郭子兴的七弟张天佑是右副都统帅，这个职位啊都是这个刘福通给封的啊，因为他们呢统统的在这个刘福通的麾下，整个的义军的首领应该属于刘福通。那么朱元璋的地位可以说是最低的了，但是显而易见，那两个人根本就没有和朱元璋抗衡的本钱，军队的实际统帅 还是朱元璋。这时候元朝的统治者也已经十分的头疼了，因为到处都是起义军，没有功夫去理会这个朱元璋的部队。哎，朱元璋就是抓住这个机会向吉庆发动了总攻。刚才我们说了，他的这个船都不怎么样啊，由于这些船只太差，而且过于小看吉庆的城防，朱元璋在至正十五年，也就是公元1355年八月和九月，连续两次攻击吉庆，都被元军击败了。然而失败对于朱元璋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，因为在这两次战斗当中啊，郭天旭和张天佑全都战死了，朱元璋顺理成章的就成了都元帅，那也就是这军队的一把手了。第二年，也就是公元1356年，朱元璋亲自带兵分三路进攻吉庆，用了十天的时间攻破了城池，并改吉庆为应天。从那天开始，这个城啊就叫应天了。现在穷人朱元璋终于摆脱了凤阳，摆脱了濠州，摆脱了滁州，来到了富饶的南京，但真正的事业才刚刚起步，他仍然需要继续努力。朱元璋占据了应天，对于他来说是件好事，但从历史的这个大的趋势上来看呀，他的这个形势其实并不乐观。自古以来占据北方就有了天时地利啊，因为咱们中国的这个地势啊是由北向南啊，这个由高到低，历来啊从南方起兵进攻北方能够获得胜利的是少而又少。可是朱元璋这个时候占据应天呢，哎，却占了个大便宜。为什么呢？咱们啊先来介绍一下朱元璋的这些左邻右舍们。住在他东边镇江的是元朝的军队，而住在东南方平江，也就是苏州的呢，是张士诚的军队。东北边的这个张明义啊是起义军，南边是元朝的名将巴斯尔布花，这个名字挺有特点。在朱元璋的西边呢是徐寿辉的队伍。从表面上看呀，朱元璋的邻居们个个都比他强，谁都是家大业大的，朱元璋被这些人围在中间，就好像是从外地来到城里头打工的这个农民工一样，寄人篱下呀。而这些邻居们虽然不喜欢朱元璋，但是呢，也正是因为他过于弱小，谁都没把他放在眼里，他们自己打来打去，没工夫搭理朱元璋。更关键的是，朱元璋的北边啊，他的这个邻居是刘福通，这可是兄弟单位的部队，帮助朱元璋挡住了元朝军队的进攻。元朝的统治者倒是挺重视朱元璋的，可是呢打不着，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，能打的不想打，想打的又不能打。朱元璋充分利用了这一特点，对他来说，元朝虽然是苦大仇深的报复对象，但是还没到时机，他先要料理的是他的两个邻居，对他来说，这两个邻居可才是真正最可怕的对手。那么这两个邻居是谁呢？接下来我就要介绍介绍他们，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张士诚和陈友谅，可以说这两个人都是当世的豪杰。如果他们要是分别出现在不同的朝代，那应该都可以成就一番大业。可惜呀，历史注定要让这个时代它热闹一点，于是呢就产生了这么一场淘汰赛，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获得胜利。根据顾恺之吃甘蔗的理论，咱们呢先介绍弱一点的这位，谁呀？张士诚。张士诚是公元1321年生人，他的职业呢是范思言的，是泰州人。在这儿咱们先讲讲这个范思言啊，这个范思言啊是在封建时代长期存在的这么一种行业， 说是行业，其实它是被禁止的啊，因为这个盐是国家管制的物资，非经过允许是不能私自贩卖的。但是您说这个海水就在那儿放着，是不是不晒白不晒呀、啊？不卖白不卖，所以呢，很多人就看上了这条发财之道。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吧，垄断必然造成行业的退化和官僚化，这个古代的盐业呀也不例外。那么老百姓只花三分之一的价钱就可以买到比官盐好得多的私盐，何乐而不买呀？为了严格控制这个行业的利益，历代的封建政府，不论是汉朝、魏晋南北朝、隋唐五代十国，还是宋朝、元朝，也不管他们治国的方法是道家、儒家还是法家，在对待贩私盐这个问题的处理上，他们全都遵照了韩非子的理论。这韩非子什么理论呀？就是说老百姓明知道去河里捞金子要被处死，但是还要去干，正是因为存在着侥幸的心理，所以啊要加大处罚的力度。哎，这就是这个理论的核心。那么对待贩私盐的处罚也是各朝各代呢历来是不断的加重，到了隋唐的时期，贩卖一担私盐呢就要被处死刑。这一担私盐有多少啊？大概是100斤。我们大伙儿看过《隋唐演义》的都知道，这个程咬金就是一私盐贩子。您看他那个头，是不是应该不止贩卖100斤私盐啊？不过他被抓起来之后，最后还能通过大赦出狱，确实也让人觉着挺不好理解的。哎，在这个过去啊，好些事情他就是这样。那么张士诚，他是一个贩私盐的出身，这个人的性格您是不是就应该比较清楚了呢？首先他应该是一个不怕死的人，对不对？怕死就不能贩私盐了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应该是一个比较有钱的人。为什么有钱呢？他卖私盐嘛，是吧，收入高。哎，有钱呢就能交到很多的朋友。最后还有一点，那就是他对元朝的统治应该是有着刻骨的仇恨。因为啊，这个元朝政府呢不让他卖私盐，而且还处死了他的好多的朋友。在元朝至正13年，也就是公元1353年，张士诚在泰州发动了起义。他是私盐贩子嘛，所以他的这个起义军里的这些弟兄大都是干他们这一行的。所以啊，张士诚的部队不属于红巾军的序列，因为呢这个红巾军啊是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军队，这就为他和朱元璋的长期矛盾打下了伏笔。作为当时众多起义首领当中的一个，张士诚是通过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的。哪一场战役啊？那就是高邮之战。在至正13年，也就是1353年，张士诚起兵之后，连续攻占了泰州、兴化等等一些地方。最后呢，他在高邮建都，自称为成王，国号大周，以天佑为纪念。现在看来啊，这个天佑的名字实在是取得好。张士诚的王位还没坐多久呢，元朝就派兵打下来了。您说其实这个元朝的官员们也是认死理啊，谁称王他们就去打谁。哎，要是那个埋头造反不称王的呀，他们就爱答不理的了。这个朱元璋就占了这么个便宜。谁去打的张士诚啊？就是咱们前面说到的元朝的那个名臣脱脱，修黄河河堤那个，他呀率领了100万大军。哎，这可是个实数，带着这么多的军队来攻击高邮。所谓出师之胜未有过之者啊，这句话是原始当中的记载。这个时候私盐贩子张士诚表现出了他的那种不怕死的勇气和决心。当时啊，好多人都建议张士诚说把高邮放弃了算了。张士诚考虑了很久，说出了一句话，说咱们就除了在高邮这儿以外还能去哪儿啊？也是没有其他的地盘了，还能去哪儿啊？死也得死在这儿啊。 援军动用了各种武器来攻城，包括多种的火炮。张士诚和他的两个弟弟张士义、张士德就在城楼上坚守，所有的将士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起义者的心里都有着这么一种信念，什么呀？投降也是死，抵抗也是死，那还不如抵抗而死呢，至少能死得悲壮点。于是看似弱小的高邮城就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抵抗了元朝百万大军，一下就是三个月。这就是敢于拼命的力量啊。正在高邮即将被攻打下来的时候，这元朝政府内部出现了问题。在以往的这个史书当中，咱们也能看到有好多的这个奸臣。什么叫奸臣呢？就是这些人只顾自己的利益，不顾国家的利益，也都是这个最让大家痛恨的对象。比如说秦桧吧，比如说贾似道，总是在关键时刻来那么一下，坏了国家大事。事实证明啊，在元朝的政府当中也有不少奸臣，也会来这么一手。这之后的内容就俗套了哈，这个小人向皇帝进谗言，皇帝担心外边的将军造反，所以限令他立刻回来。您听着耳熟吧，这个宋高宗是不是用这十二道金牌把岳飞招回来，然后被秦桧害了啊？这回也是一样。于是这个脱脱就只好从高邮城撤回去了，他挽救元朝的这个努力也就这么付之东流了。刚才我们说了，这个张士诚啊起的这个年号叫天佑，还真是好，关键时刻自有老天保佑。名字固然取得好啊，但是如果不能坚持那三个月，也不会有这最后的胜利。所以呢，决定张士诚的命运不是这个好的年号啊，而是他自己的那种勇气。在这场战役之后，张士诚可以说是名扬天下，他再接再厉，一鼓作气攻克了江苏、浙江等等一些富饶的地区，成为了占地不是最大却是最有钱的人。不愧是做私盐生意出身的，对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是非常的有远见。然而从此之后，张士诚就变了，他从来都是做这个小本生意的呀，突然间有了这个全国最富的地盘，再也不用犯私盐了，有了钱了，也有了房子了，拿着馒头想蘸白糖蘸白糖，想蘸红糖蘸红糖了，嘿，他就不思进取了。朱元璋啊，后来对张士诚这个人有一个精准的评价，什么评价呀？就俩字，气小。也就是说呀，他是个这个没有什么大的那个理想啊，没有什么大作为的人。这个人确实是没有什么大志向，但是他的的确确是个好人，还是个大好人。张士诚这个人生来就是沉默寡言，待人呢也很宽宏大量。他免除了江浙一带这个老百姓的赋税，使得江浙一带的这些老百姓们都非常的爱戴他，纷纷的给他修建祠堂。但是由于他的这个过于宽大和没有主见，也使得他没有办法成为枭雄，而只能够作为一个豪杰。那么张士诚不能成为枭雄，谁又能成为枭雄呢？那就是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陈友谅。可以说呀，陈友谅是一个真正的枭雄。他到底有多厉害呀？咱们下回接着讲。